攻读户籍记，上编西乃山下启程的准备，第一章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国后第二年二月一日，上主在西乃旷野与会幕内训示梅瑟说，你们要依照以色列子民的宗族和家系统计全会众的人口，把男丁的姓名都一一登记。在以色列中，凡20岁以上能上阵作战的，你和亚郎要一对一对的统计。每一支派有一人同你们合作，他们都是各宗族的族长。那协助你们的人名如下：勒乌本支派是舍德乌尔的儿子厄里祖尔，西莫昂支派是族黎沙特的儿子舍鲁米尔，犹大支派是阿米纳达布的儿子纳赫兄，伊撒加尔支派是族阿尔的儿子乃塔乃尔，泽布隆支派是赫隆的儿子厄里亚布，若瑟的两个儿子厄弗拉因支派是阿米胡德的儿子厄里沙玛，莫纳协支派是培达祖尔的儿子加莫里尔，本雅明支派是基德敖尼的儿子阿比丹，丹支派是阿米沙特的儿子阿希厄泽尔，阿希尔支派是敖格兰的儿子帕格厄尔，加德支派是勒乌尔的儿子厄雷亚撒夫，纳菲塔里支派是厄南的儿子阿希拉。这些人是由会众中选出来的，都是他们宗族的领袖，以色列的千夫长。梅瑟和亚郎就带着这些提名派定的人，于二月一日召集了全会众，人都依照宗族和家系登了记，由20岁以上的都一一将姓名登了记。上主怎样吩咐了梅瑟，梅瑟就怎样在西乃旷野统计了他们。以色列的长子勒乌本子孙的后裔，依照宗族和家系，20岁以上，凡能上阵作战的男子，都一一将姓名登了记。勒乌本支派登记的既有46500，西莫昂子孙的后裔依照宗族和家系，20岁以上的凡能上阵作战的男子都一一将姓名登了记。西莫昂支派登记的既有59300，加德子孙的后裔依照宗族和家系，20岁以上凡能上阵作战的都将姓名登了记。加德支派登记的既有45650，犹大子孙的后裔依照宗族和家系，20岁以上凡能上阵作战的都将姓名登了记。犹大支派登记的既有74600，以撒加尔子孙的后裔依照宗族和家系，20岁以上凡能上阵作战的都将姓名登了记。以撒加尔支派登记的既有54400，泽布隆子孙的后裔依照宗族和家系，20岁以上凡能上阵作战的都将姓名登了记。泽布隆支派登记的既有57400，若瑟的子孙厄弗拉因子孙的后裔依照宗族和家系，20岁以上凡能上阵作战的都将姓名登了记。厄弗拉因支派登记的既有45000，莫纳协子孙的后裔依照宗族和家系，20岁以上凡能上阵作战的男子都一一将姓名登了记。莫纳协支派登记的 既有32200。本雅明子孙的后裔，依照宗族和家系，20岁以上凡能上阵作战的，都将姓名登了记。本雅明支派登记的，既有35400。单子孙的后裔，依照宗族和家系，20岁以上凡能上阵作战的，都将姓名登了记。单支派登记的，既有62700。阿希尔子孙的后裔，依照宗族和家系，20岁以上凡能上阵作战的，都将姓名登了记。阿希尔支派登记的，既有41500。纳菲塔里子孙的后裔，依照宗族和家系，20岁以上凡能上阵作战的，都将姓名登了记。纳菲塔里支派登记的，既有53400。以上是梅瑟和亚郎并以色列的首领12人，每宗族一人所登记的人数。以色列中20岁以上凡能上阵作战的以色列子民，全依照宗族和家系登了记。全体登记的总数是603550。但是利未人没有依照自己的宗派同他们一起登记，因为上主曾训示梅瑟说，只有利未支派不要登记，不要将他们列在以色列子民内。你应派利未人管理会幕和其中一切器皿并一切附属物，他们要搬运会幕和其中一切器皿，在会幕中服务，住在会幕的四周。会幕要迁移时，利未人拆卸；会幕要搭扎时，利未人张打。若俗人走近，应处死刑。以色列子民应分队扎营，各归本旗。但利未人应在会幕四周扎营，免得以色列子民会众触犯天怒。利未人应负责看守会幕。以色列子民都照办了，上主怎样吩咐了梅瑟，他们就怎样办了。